好，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今日嘅情一般嚟讲咧，西片频道咧就我揾外援帮手嘅，但今次咧就 呢、這个都算算外援咧，其 实唔系一半西片，一半有啲动画，又跟住沟一集集啦，一集集嘅系几套戏嘅影评啦。咁所以今次拍档咧就唔同啲嘅。嗱，我系杰特， 我系呢个宇宙唯一一个嘅 MOD。 好嘅，小徐啊， 系啦，咁啊三个今日讲三套，我睇咗几套戏。咁嗱，有乜 MOD 讲咗想睇嗰套啦？蜘蛛侠咧，动画蜘蛛侠咧，我之前睇咧就系睇佢就预告片就放咗喺Venom 嗰度嘅。 我以为你睇嗰个系之前旧嘅六十年代动画版添。 唔系 Venom， 因为 唔系特摄版，日本嗰个。 因为嗰套俾人吐槽系鬼佬版寄生兽嘅 Venom 咧，佢 ending 系摆咗蜘蛛侠动画版嘅新动画版预告嘅。我唔知道，但系好奇怪咯，佢动画版佢摆 ending 嗰度莫名其妙嗰啲，咦？点解有动画喺度嘅？ 其实猛毒本身都系蜘蛛侠世界其中一个角色嚟，咁佢联动嘅话，或者睇猛毒有兴趣都会再介绍埋咁。 啲特咯，我佢塞嗰、那个塞佢塞嗰条出预告片，塞得颇为得无厘头。 O K， 咁我想问下你睇完呢个预告片之后嗰、那个感觉系点样咧？ 唔系好中意想点，因为其实预告片点讲啊？佢预告片拍得几差嘅，系睇到拗爆就唔知道莫名其妙嘅系。 O K， 咁我只可以同大家讲一句就系话，如果你仲未买飞入场睇呢套嘅话，即刻准备买飞去睇啦。 唔系呢套讲咩先？其实我 呢套我再讲讲，佢喺网络上面或者喺其他唔同网站里面咧，都系近乎冇负评，全部满分嘅。佢其实系一个好简单嘅成长故事，但系非常之精彩。佢喺劇情、人物性格、角色塑造，甚至喺蜘蛛嘅打斗方面，都系令人非常之满意、淋漓尽致咁，系一个好好睇嘅一场星光嘅盛宴嚟嘅。而且最重要就系佢剧情系冇崩到，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近嚟啲电影无论几大嘅制作都好，个剧情都可以好容易就出事噶啦。无论系大家个阿妈都系马莎，又或者系嗰、那个 我又抽，你又抽， 我攞支枪对住条恐龙，再揿下个灯，然后只恐龙就会去食佢嘅啦。咁呢啲咁嘅白痴嘢， 唔系呢个就另一样嘢嘅。呢、這个就因为恐龙，即系我唔知道恐龙点嘅思维嘅智商点样，我冇得讲嘅。但系大家都系阿妈，所以大家阿妈都系妈嘅话就冇嘢讲嘅。呢、這个就完全唔知佢发乜。呢、這个就你言吐苏口啦，冇讲。 系，总之就系话佢个剧情冇呢类咁样令到人净系完全觉得系干扰，完全系唔信个故事代入唔到嘅嘢，佢乜唔会有呢啲嘢。相反咧，佢由于佢一个少年成长剧，所以作为一个嘅观众咧，佢走去睇嘅话咧，作为个故事本身已经可以好舒服咁去欣赏呢个故事。而如果你对于蜘蛛侠佢嘅背景有多少少嘅认识，我讲嘅多少少认识系你睇个图比版嘅话咧，就已经系可以睇到好多好好玩嘅彩蛋噶啦。咁包括到佢可以话啦，佢将一啲嘅经典嘅场面係用佢嘅方式去重现返出嚟啦，或者係可以等大家可以叫做有啲佢黑历史嘅，可以用一啲好有趣嘅方式都係编返出嚟。咁呢个就大家入场者去睇啦，呢个可以话係。然后佢呢、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所认识嘅蜘蛛侠係呢个 Peter Parker 啦。咁但係佢呢一个故事本身嘅蜘蛛侠主角唔系 Peter Parker， 而一个叫 Miles 嘅黑人少年。咁通常嚟讲，大家听到 正確、啊、 黑人咁、有政治正確啦，系嘛？咁系呢个政治正確名单，所以先至要确保名单佢有个咁嘅角色喺里面啦。唔系嘅，佢虽然系一个黑人嘅角色，可能佢当初个动机或者原意真系有少少所谓嘅政治正確嘅意味，先至设定为一个黑人。但系你会中意呢个角色，唔系因为佢嘅种族背景所以要中意佢，而系因为你同情。体会佢嘅遭遇，都明白佢点解要企翻起身。呢、个戏其中一个重点就系企翻起身，喺边度跌低咗就企翻起身。佢套戏唔单止好多次用呢个对白啦，亦都用呢一个嘅物理上面咧去示范呢样嘢。作为一个啱啱得到蜘蛛侠能力嘅一个新人，佢点样去摸索、去掌握佢嘅能力，喺一啲嘅前辈嘅带领之下。令到佢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可以真系独当一面嘅蜘蛛侠咧，喺佢嘅世界里面，因为呢个系一个蜘蛛侠世界嚟嘅，喺佢嘅世界里面的而且确系有一个嘅 Peter Parker 嘅，咁然后个故事里面就因为反派嘅阴谋咧，就令到唔同嘅平行世界嘅 Peter Parker 或者系蜘蛛侠啦，未必系 Peter Parker 嘅，都嚟到 呢一個嘅世界裏面，嗱開始會劇透啦，我所以大家如果未睇嘅話就小心啦。咁除咗有呢一個嘅另一個平行世界一差唔多近乎一模一樣嘅 Peter Parker 之外，亦都有嚟自一啲比較有特色嘅世界嘅蜘蛛俠，包括到暗黑版啦，呢個嘅尼古拉斯基茨所聲演嘅，咁亦都有大家都好出名，大家都相信都係最多人認識嘅關豬啦。即系由系呢个世界由阿关去成为咗呢个嘅蜘蛛侠嘅，咁然后另外喺个剧情里面，我谂大部分嘅阿泽都会特别中意嘅，亦都系我老婆嚟嘅呢个嘅 Penny Parker。咁但系好可惜就系佢之前大家喺呢套戏之前好多人都唔认识佢，直到呢套戏佢改咗个造型，叫做比较萌少少嘅演出。咁然后喺 P 站里面。終於多少少嘅 out 十八圖啦，雖然佢我諗佢個年紀都應該成年怪 ，OK， 我唔講呢樣嘢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最有意思嘅角色，亦都係好癲嘅，就係呢個嘅 Peter Parker。至於呢個 Peter Parker 佢點樣去玩呢，就大家睇過個預告可能都知道係一隻豬嚟嘅，一隻二頭身嘅豬嚟嘅。咁呢隻豬呢，本來我睇翻個設定咧，佢個故事裡面冇講到。咁你。睇翻翻嗰啲資料咧，佢本來係一隻蜘蛛，喺佢嗰個世界裏面嘅人咧係豬嚟嘅。咁而呢只蜘蛛咧就俾一隻豬咬咗，然後佢就變成呢個嘅豬嘅外觀嘅蜘蛛嘅蜘蛛俠。啊，好巧口，真係好巧口，特別係用中文嚟講，真係好巧口。但係佢個名咧就唔係 Spider-Man， 而係 Spider-Ham。所以你見到佢呢個角色係非常之有意思，亦都玩好多嘅字嘅梗。所以其實呢，如果你睇英文版本嘅話呢，就會係比較容易啲理解到佢呢啲嘅相關語嘅 get 啦。因為我唔清楚香港有冇，但係喺台灣係有呢個嘅國語配音嘅，就係咁樣。咁然後佢雖然呢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你之前已經拍過幾個版本嘅真人版蜘蛛俠㗎啦。甚至你唔好话以前东影版嗰个系以前旧年代技术出嚟嗰个效果啦，咁然后去到而家，我哋见到由逃避版开始，个特技开始进步啦，真系可以蜘蛛侠可以喺呢一个嘅城市面咁样去揈嚟揈去啦，去到后尾嘅 Amazing 嗰两集，咁我冇睇过嘅，咁但系就我所知特技应该相当华丽嘅，咁但系由于佢呢套新嘅系动画版，所以咧佢喺无论系动作方面啦，定系运镜方面啦。定係嗰個嘅戰鬥嘅時候，側邊嗰個環境個變化嗰方面咧，都可以有更加玩得更加放。呢個係真人電影版都冇辦法做到咁誇張嘅嘢。咁而且由於佢亦都係好多嘅一啲嘅舊嘅角色咧，大家都好熟悉嘅，例如話 MJ 啦，又或者係阿梅嬸啦，咁阿 Ben 叔當然係已經死咗啦。咁 梅澤麗死一次嗰、那個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會好熟悉呢一啲嘅。架构啦，咁大家喺明白嘅时候咧，再睇翻咧，都会对于剧情有唔同嘅预期嘅。例如话，哦，主角又系有个阿叔嘅，咁大家都知道个阿叔会有啲咩嘅结果啦。咁当然会有一啲嘅地方唔同嘅，咁呢个就留翻大家自己入场去惊喜。但系嗰个情况之下，真的而且确，哦，原来系咁嘅。咁当然啦，嗰个情况大家都估到佢会死噶啦。咁我都剧透咗啦。咁至于点死同埋点解会死咧，咁就留翻大家自己去睇。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喺大家。熟悉呢個作品嘅情況，呢、這個系列嘅情況之下咧，或者睇個舊嘅作品之下，你除咗可以揾到彩蛋、揾到驚喜之外咧，亦都係可以突破咗你對於佢劇情嘅呢個期待嘅印象。咁然後由於佢個戰鬥又好睇，劇情又華麗，所以係冇缺點，劇情冇缺點，所以就真係滿分嘅作品嚟嘅。 有個因為嗱，因為其實我聽咗影評，其實都讚得都叫幾高水評價嘅。因為始終你話 Sony 本身其實拍蜘蛛俠，佢自己講真就係唔好話依套有好多蜘蛛俠啦 ，Sony 自己拍三次啦 ，reboot 咗幾次啦。 你唔好再講呢套啦，再講之前 Sony 拍嘅動畫嗰套手機嗰啲嘅頭像嘅真人版嘅動畫版，簡直係俾人負評到爛咁滯啦，係嘛？但係呢套的而且確係啊，大家都估到佢個劇情應該係已經演到爛噶。 因為其實佢大家因為講真就係蜘蛛俠。你係你我嗱，唔佢如果你作為蜘蛛俠單飛嘅蜘蛛俠，其實佢冇嘢可以再玩落去嘅。只要話叫做 Sony 撥撥咁多次，講咗乜嘢撥曬啦，變成咗就你會好覺得就依套作品你仲咩可以玩到咧？嗱，佢我覺得幾佢一堆蜘蛛俠平行世界咧，依個得嘅，因為講緊 Marvel 平行世界多得很啊，多元乜世界咩成日去玩，我依個 OK 嘅。 而我喺睇即系喺 trailer， 其实我吸引到就开头佢Peter Parker 死咗嗰个 trailer 咧。系啊，吸引到我注意， 好大爆点，所以 唔系，因为嗰、个即系嗰系呢个系 trailer 有嘅，因为 trailer 佢墓碑诶墓，因为 trailer 我哋最深刻印象就系嗰刻少年睇墓碑写住 Peter Parker， 嗰刻我系佢吸引到就咦，一开头就死咗主角咁即系咁爆，呢样嘢系俾我几系、我系呢个， 因为呢个系呢个世界观嗰、那个系话等呢个 Miles 成为蜘蛛侠嘅成长嗱、所以好简单嘅就系、大家咁多年嚟已经睇过好多嘅唔同类型嘅超级英雄嘅起源故事噶啦，由七十年代嘅超人去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嘅蝙蝠侠，即系天幕盾版蝙蝠侠，去到后尾大家都好熟悉嘅Spider-Man 三号好图比版，然后突然间又去到呢一个嘅洛蘭版的蝙蝠俠，跟住又再去到而家近嚟好大家好熟悉嘅正義聯盟系列啦，復仇者聯盟系列，即係呢類咁樣嘅劇情，大家都已經我就是一個平凡人，突然間得到超能力，然後突然間出現咗呢個超級反派，咁然後大家要去阻佢陰謀咁樣，呢、這個劇情的而且確係一個老梗嚟嘅，係公式係架構嚟嘅，咁。如果你话我唔得㗎啦，我唔要再睇呢啲嘢㗎啦，我要睇到蜘蛛俠呢用佢啲嘅丝线呢去绑住阿关，然后呢去引啲 R18 劇情嘅话呢，或者 R18G 劇情嘅话，咁唔好意思，真係佢唔会有可能有呢类咁样嘅突破。呢一集佢好睇嘅地方就係在于佢令你用一啲好生活嘅片段，令你真係去同呢个嘅角色呢、這个主角产生连结，你会去鍾意呢个角色，你会去理解佢嗰个嘅处境，你会将佢当做一个朋友或者系代入咗佢呢个色，然后佢再用呢个方法去话俾听，嗱而家佢有呢个突然间多咗啲超能力啦，佢感到困惑，佢觉得惶恐，佢亦都知道呢个系好有能力，但系佢未必去承担到呢个责任，系啦，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呢句对白当有出嚟嘅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反应，系啦，想有呢句对白啦，但系佢就系将有咁黄道嘅故事好朴实。好冇笔咁样去呈现出嚟，令你会系去中意呢个故事。佢唔会玩花巧，佢唔会去玩啲乜嘢扭桥，令你觉得好似我、突然间又逆转、逆转再逆转，原来一直最好嘅朋友原来反派，冇呢啲嘢，亦都唔需要呢啲嘢，因为佢将个好简单嘅故事讲得好，而呢个系喺而家非常之难得，就系、讲好一个故事，而唔系啲编剧喺度玩小聪明。啲编剧话我好聪明啊，你估我唔到咁样，佢唔系做呢样嘢。呢、这个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的、 因为其实呢次佢Sony 本身即系我讲啊，我本身冇睇嘅，系插科打诨讲下啲背景嘢啦。嗱 ，Peter 头先讲就系 Peter Parker 死咗咧，呢、这个咧其实咧如果你不系不论喺 Marvel 喺啲 Sony 呢个度啦，其实 Marvel 都死咗噶啦，你睇复仇者就知噶啦。不过呢个就呢、这个就讲笑话啦，讲翻就系、是。因為即係 Sony 本身佢自己係有佢係喺 Marvel 英雄裏邊，佢咧係只有幾個版權啫，包括咗蜘蛛俠啦、猛族呢幾個版權。所以 Sony 其實係一直都想開拓蜘蛛俠，但係就係佢搞幾多搞，佢撥咗幾次，越撥越唔掂。今次我覺得如果動畫嚟講，佢係因為相對嚟講，就係動畫佢本身佢比較冇咁大嘅包袱啊。会玩得比较放啲， 或者啊高层唔好俾太多嘅指导棋啦。 系咯，因为始终你真人嘅话，你真人嘅话，你日货比货，同埋你真人而家你将阿 Peter Parker 送翻去Marvel 电影宇宙，咁你自己已经冇咗，你自己其实就收直接就讲佢就系、是、你个仔翻咗娘家，咁你就只能靠猛毒猛毒，俾人毒俾人话佢就咩日本版鬼佬版寄生兽。甚至系日本观众睇完都系咁吐槽嘅。 诶，就我听翻嚟个评价，套个卖座都几卖，虽然影评系卖得比较狠，但系都相当卖座。 OK 嘅，嗱，即系我而家就由呢度由蜘蛛侠动画版唔使讲啦，即系其实系值得去睇嘅。我有时间都会睇嘅，只不过近排比较忙啫。咁咧讲猛毒啦，之前冇讲过嘅，讲几句啦。日本版入鬼佬版寄生兽，因为成个啃系连日本观众睇完都吐槽嘅。最初以為阿猛毒，以為猛毒 Venom 呢個寄生外星生物會點樣兇殘，就去到就咩啊？ 即大家嘅印象都停留喺呢個圖比版裏面啦。但係呢只係賣萌嘅呢只嘢 係賣萌嘅，係真係賣萌嘅。最初講到嗱主角 係即呢只猛毒喺外星嚟講係一隻 loser 嚟嘅，係弱雞嚟嘅，已經夠萌啦，係嘛？信炮萌嚟嘅呢只 係啦，跟住佢咧就附即係一實驗裏面就附身咗一個，我係鬧得好緊要主角就係、是、佢附喺主角度，跟住咧主角變咗猛毒。跟住就跟住咧就 算是報仇呢，應該好像不都不是，總之就是他總之是對另一個被附身的寄生獸的東西，這些黃道近都沒有說的， 真係心慌大戰㗎，都 係要的。OK， 基本大橋算正普普通通咯，即係個大橋就佢唔係黃道，佢唔係正統乜橋，係普通橋，冇乜特色。又黃道得嚟係叫平淡嗰只嚟嘅，睇落去你又唔會就係、是、即係叫做Venom 賣萌係比起啲橋仲要比較多人去講，呢、這個我係比較差少少嘅，但亦都未至於話真係差去鬧。最比較真係我係我覺得主角真係唔掂咯，主角佢會成為佢會成為被猛毒嗰段咧係比較揾戲做，即係咁男主角先生，你喺你條女嗰度知道個情報，知道嗰個公司要搞人體實驗，第日就走去問個老闆度，你即係擺明啲話話，即係你條女喺你條女偷，即係你咁大佬，你條女梗係同佢分手啦。喂，你同條女拍拖，你條女喺嗰間公司做緊嗰啲project 嘅，然後你第日就問佢，咁係人都知道，咁白超知道邊啲料邊度嚟噶啦，咁你條女一定俾人炒噶，咁你即係同你分手，喂，你大佬，你唔係18廿啲僆仔，你卅歲人啦，你稍微包裝下，你冇咁樣話俾人知，我係啊，我條女要掘到料出嚟啊，條女穿咗料俾我睇咁樣，即係呢個我係覺得成日係知道即係抵你上司鬧鳩你嘅。即系佢上司话啊嘛，你一个好聪明人，但系好蠢。呢句说话咧，最初我听个律师闹佢，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哋就你系好蠢。呢个我系觉得就系你蠢嘅程度系唔该，你系唔止一个就系你三十几岁人出嚟社会做嘢嘅人应该会有嘅，犯啲咁嘅错误。呢唔系冲动啊，系蠢嘅。我喺呢度我系比较物，即系 loser 咯，就系你又 loser，Venom 就 loser， 两个一拍即合。即系喺呢度嘅啫，我觉得系呢度我比较批评嗰比较多，就系太揾戏嚟做。除之外 OK 嘅桥 OK 可以嘅，真系寄生兽咯，好寄生兽桥咯。尤其嗰把镰刀真系哇，超寄生兽 style。 OK， 咁翻翻嚟啦，其实咧呢套蜘蛛人蜘蛛宇宙咧，虽然个主角都有做啲蠢嘅事，咁但系始终佢真系一个读紧中学嘅青少年。咁所以無論佢幾咁冇經驗，幾咁蠢，或者係做一啲嘅甚至叫做雷隊友嘅事情都好啦，完全係情有可原，因為佢真係冇做過啲嘢嘛，佢一個僆仔嚟噶嘛，佢尋日都仲喺個地鐵裏面畫緊噴緊嗰啲塗鴉，今日突然間就變成哦，你有蜘蛛能力啦 ，Peter Parker 死喺你面前啦，你要負擔佢留低落嚟嗰壇嘢啦，而且仲有成班壞人追殺你啦，咁你作為一個冇乜經驗，亦都甚至唔可以好好咁控制自己能力嘅僆仔嚟讲，咁无论犯咗几多错，咁大家观众都会系接受理解。咁当然啦，佢喺套戏里面咧，都系嗰句，佢有好多嘅令人会心一笑嘅啃，特别系如果你睇个逃避版或者系逃避版，佢当时点样去掌握佢嘅能力，去练习嘅能力，然后你对照翻今次呢个 Miles， 佢点样去做翻同样类似但系唔同嘅事，你会觉得非常之有趣。咁當然啦，呢啲笑點嚟嘅，我唔特別詳細講，所以好多地方可以喺唔想影響你哋欣賞嘅情況之下，都唔可以特別講太多。但係就話咧，係非常之值得睇嘅，特別係片尾嘅彩蛋。咁多年嚟，咁多嘅戲嘅彩蛋，其實咧由 Marvel 開始去做呢類嘢嘅。佢 Marvel 當初嘅彩蛋其實唔係話啲乜嘢，只不過係想同其他戲做啲連結，或者係揾啲明星出嚟，或者係預告一下下一套係會係做啲乜嘢。甚至好似《侏羅紀世界》第二集嗰個彩蛋，真係你坐咗喺個影戲院成十分鐘接近，然後突然間出嚟嗰十秒鐘嘅鏡頭，而且十秒鐘一個冇乜意思嘅鏡頭反神台嘅。但係今次佢嘅彩蛋係第一次等我喺戏里面真系笑到非常之开心，笑争啲流眼泪嘅彩蛋嚟嘅。咁详细系乜嘢咧？咁相信大家不断咁视为上网啊或者睇各种嘅 meme 嘅人咧，咁睇到个彩蛋嘅时候咧，都会明白点解咁好笑啦。 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咁我讲嗱，除咗呢度再讲下几套之前冇讲过嘅西片，因为太耐啦。首先讲咗怪兽与泰坦的第二集，怪兽与霍华德之罪， 其实两样系冇关系噶。 嗱，今次咧要直接就系我呢、這个同我，因为我同我个妹讨论过咧，即系睇第一睇嘢就系、是、 佢嘅意見，佢同我意見得咗幾次就係咩？有角色冇劇情，佢掉咗好多角色出嚟，每角色都有啲嘢，但係結果出嚟劇情就咩？唔知講乜，散收收好亂嘅。即係我已經係有睇《Harry Potter》，有睇咗第一集，但係結果都係唔知道佢啲劇情想講乜，就算散完，即係變咗就咩？佢太佢需要太佢要用一個比較講嘅就係、是、羅琳咧，唔係好知道一個電影劇本同一個小説嘅分別，佢就對佢好多嘢當電影劇本嚟當小説嚟寫，結果就有啲太過需要用電小嘅小説，你開到大量時間篇幅去講一啲嘢，但係電影唔得，結果就觀眾消化唔切，就睇到 O 曬咗就點解無啦啦阿 Quinny 有咁樣嘅，突然間呢度點樣咁樣，即係大家太多睇唔明嘅嘢。佢最後係變咗就太 O 係一頭霧水啊！呢樣嘢變咗就好多劇情係交代唔清唔楚。佢太誒唔係佢太有講話就咩？呢個係一系列作，係我知道你 佢太過想承先啟後，結果佢就淨係做到承同埋啟，然後就佢主題係乜都冇啦。 係啦，就係、是、有頭有尾，中間冇咗。因為你因為一套電影一個人就係、是、列電影咧，佢除咗係一個系列之外，你都係一個獨立電影，即係你唔能夠話。因为呢个系列变成咗一个连续剧咁，你独立追嘅，即系就系用 Marvel 系列咁，佢每一套电影佢都系独立嘅， 佢都有佢自己起承转合。 系啦，但系你可以任何一套多咗独立睇，但系都系组成一套咧，又变一个 Marvel 电影宇宙。呢、這个先 睇嘅时候，你可能会系少咗啲嘢，但系你唔会跟唔到个剧情，你都唔会睇到因后无水，完全唔知发生咩事。 或者最简单就系 Harry Potter 啦 ，Harry Potter 咧每一佢每一套电影咧，其实即系每一套小说咧，佢一个可以独立完整嘅篇章嚟嘅，都系以开学。到个学期结束，一完整篇章嚟嘅，就扣咗最后嘅三章啦。因为最后三章冇办法，佢冇分嘅。因为最后阿 Harry Potter 嚟同阿伏地魔战斗嗰系一个大长篇，就冇得讲嘅。但基本上头嗰四至五章咧，基本上独立嘅。因为咁，观众就一个就咩？你睇好真有完整性，但系今次霍华德之罪，我一个唔完整咯。 特别个问题系乜嘢咧？佢唔系连续剧，你电视连续剧，你今日睇完，可能下个礼拜或者听晚都系香港嘅电视剧，听晚下第晚啦，咁就可以再睇落去。咁但系你呢个《霍华德之罪》完咗之后，下一集咧几时啊？下年啊，再下年啊， 可以2020年啊， 咪咯， 边记得啊？而家我已经唔记得，反正我而家已经唔系好记得晒鬼胎产地嗰啲角色啦，已经。 个问题就系咁样啦，当你不断咁去报伏线嘅时候，你嗰啲伏线要去到两三年之后，大家先至会兜翻翻嚟，咁搵鬼记得咩？ 因为最麻烦嗱，好用一个动画例子就系、是。而家禁书，我已经唔记得晒剧情啦。先唔好讲禁书，佢而家电视版嗰个版本写鬼啲剧情，哇剪头剪尾，中间乱湿湿碎碎，又完全唔知乜。禁书啊，都叫用又话禁书好处就咩？佢系小说保完啊嘛，大佬。你又冇你本身阿刘林姐，你冇你冇唔写小说，净系写剧电影剧本。 系啊，呢套仲要系原创嘅电影嚟嘅，系冇小说作为基底嘅。即系话有啲咩地方你睇唔明嘅，你唔可以揾本小说出嚟，我掀翻后面，掀翻前面，哦，原来佢讲紧呢个场景，哦，原来系呢个伏笔嚟嘅，咁样冇呢回事噶。 呢个先大问题就系、是、你本身个剧情唔完整啊，即系你本身你冇小说去 back up， 观众只能靠电影，但系电影嘅时间有限。嗱，呢样嘢咧，我算聪明就系佢电时间限咗两个钟头，好似两个钟嘅啫。因为呢类剧情如果超过两个钟咧，真系瞓晒觉嘅会。你唔能嗱。呢样嘢阵间我讲会拆开讲水龙合，我会讲埋嘅啫。依家讲咗就系佢时间有限，角色太多，剧情太过 gram， 但系问题你但系你又冇，但系你又唔能够交代变完咗就可以开到序章，序章都算好啊。佢又唔似序章系一套散乱乱几条线嘅沟埋一齐大杂炒。 其实咧呢、这个有一个好简单嘅解释嘅，大家要肯接受嘅话，就系呢个系一个华纳嘅作品嚟嘅。佢想做一个嘅好似系五部曲啊嘛，系咪啊？一个原创嘅五部曲，咁你谂下嗰个嘅规划啊，嗰、那个发展系点？即系你谂下华纳连超人蝙蝠侠呢个嘅几多部曲都可以搞到咁流流乱嘅情况之下， 呢个阵间我真系我会拆开讲嘅。 一个原创嘅五部曲嗰、那个嘅节奏或者每一集所以要分嘅剧情、气氛、分量等等，自然都系大家心中有数啦。 好啦，嗱。咁大致上呢、這个怪兽霍华德之罪就有机会再即都下，我谂有下次等两年后再讲啦。顺便讲两句啦，因为其实呢个比较好讲嘅，因为其实两句讲完噶啦，两三句讲完噶啦。葫芦甲子，靓人靓景，四平八稳，但就冇美女与野兽咁好睇，因为咧呢度咧真系纯粹系圣诞典型圣诞剧， 俾细路仔睇嘅啫嘛。 美女与野兽好睇就咩？有歌听，啲音乐好正，同埋 Emma Watson 好索。呢、這个唔系话呢个女主角唔靓，因为呢个胜在后生。但系美女与野兽就叫做因为佢真系有歌啊，因为相比个音乐好听啊。因为小美嘅胡龙夹子就 美女与野兽咧系由 Alan Menken 咧当年最全盛嘅作品，佢就算新版嘅音乐咧都系攞翻原本91年版动画攞个奥斯卡最佳配乐奖嘅音乐去作一个重新嘅改编， 系啊， 系非常之传统嘅管弦乐，同埋啲歌亦都系用翻差唔多近乎一模一样的方式去重现，所以好听系必然嘅。但系今次呢个嗱胡桃夹子其实咧个音乐咧啱好有连结啦，就系同头先所讲嘅怪兽产地咧个系列咧都系同一个音乐家 James Newton Howard 去写嘅。咁呢位音乐家咧其实就佢比较擅长嘅就系一啲救火嘅作品。佢好多好嘅作品都系佢喺臨急臨忙之下寫出嚟嘅，咁但系如果冇得發揮嘅情況之下，例如話個戲本身嗰個起承轉合啊，或者高潮位就比較散亂或者平淡嘅話，佢都好難去寫出好嘅音樂嘅。 依套作品嘅著，我覺得佢比較大嘅問題係在於佢冇乜特別啊。四平八穩，先唔好講點解胡桃夾子點解胡桃夾子嗰個人我係黑人啦，依、這個冇嘢講嘅，因為我同俾我妹博到一棟都冇滯，咁佢冇話佢俾佢知嗰個係俄斯啊，雖然胡桃夾子係查可夫斯基，咁佢話美國現在美國都得嘅，即係依個冇所謂啦。依、這個 咁其實你要咁樣講嘅話，阿拉丁係發生喺中國嘅添，起碼佢原著係講喺中國㗎， 即係冇所謂啦。依、這個就依、這個唔知唔重要啦。 但係個丁靈係黑人嚟嘅， 唔係依個唔重要，喺美國嚟講，個外星人都係黑人， 咩啊？其实系咪某套作品嘅移民带？ 嗱，讲真，雷神里面女武神都黑人啦，咁样唔得啫，呢个冇所谓啦。 女武神就一定系金发白皮肤巨乳， 咁而家 然后仲要系， 而家唔系 杀了我吧？ 咁而家唔会黑人，咁而家黑人咁冇所谓啦。呢、這个就因为外星，我喺外星世界咩可以发生嘢？我呢个唔搞啦。 我都系翻去睇战月女算啦， 算罢啦。呢、這个就即系咁样，我佢就我谂佢最大问题就系佢冇乜问题。太即系有时你我就有时咧个作品咧太过稳阵咧都唔系好事，变咗之后哦几好啊，唔错啊，巨猪肉几靓啊，啲剧情唔错啊，巴黎舞音乐又唔 OK 都可以，即系你系睇完之后水过一倍啊，你冇乜特别深印象。 咁始终套嘢系俾细路仔睇噶嘛，咁你唔可能佢成班主角变成僵尸噶嘛，系咪？ 唔系，但系其实之前你大学有一样就系同你迪士尼里面美女与野兽真系好啊嘛，可能就系美女与野兽就系佢卖赢嘅赢你咩？佢美女与野兽咧，佢赢咗音乐。 你记住一样嘢，迪士尼咁多年都得一套美女与野兽地重生点咧？ 咁啊惨，或者系同埋Emma Watson 又好，又真系演得好，所以咁即系我呢样嘢暂时真系冇办法，又货比货啊！但 OK， 圣诞节睇呢套嘢，我你会收到即系入场睇冇问题嘅。嗱，最后顺便讲埋啦，讲两句啦，因为 Super B Hero 频道系有机会再讲嘅，最后。讲两句，即系两三句啫。 要阿瓜面， 最大问题就系、是、你唔知下两个半钟，成差唔多成两个半钟头啊嘛，好似220分钟，你唔知220分钟 系好奇怪，知唔知点解咁奇怪？ 200分钟咁滞， 佢你俾呢套咁长时间，但系反而 BVS 竟然不咁多时间，你有冇搞错话？ 嗱，水行咧，我自己睇表，应该系我唔知 系两个半钟啊，冇错， 有两好似个两个半钟啊， 系两个半钟。 唔系就系你要其实使唔使拍两个半钟咁长啦？咁佢太多，我直接讲就咩？太多其實可以用對白交代，就唔需要交代嘢，你就拍出嚟。如果 Marvel 嚟講咧，加分鐘俾你多你噶啦。 唔係好奇怪咧，就係唔知點解華納之前嗰幾套咧，包括到係 BVS 或 Wonder Woman 都咁中意啄時間啄劇情，因為但係今次套佢竟然唔啄喎。嗱，點解華納佢要啄時間咧？因為其實呢個同佢嗰個策略有關嘅。一套戲咧，你通常嚟講，你見到啲荷里活電影都係兩個零鐘頭或者兩個鐘頭之內，咁樣嘅話咧，佢就可以播更多場數，咁然後再賺啦，分更多錢啦，係咪？呢個大家好清楚嘅。咁所以佢華納之前好多套戲，佢都一定係落指導棋，要你總之有乜都同我啄曬佢噶啦。连 Wonder Woman 里面 No Man Land 嗰场戏一段非常之重要同精彩嘅剧，都佢都可以同你咁得噶。双侠佢竟然唔得，系咪我哋认识嘅华纳嚟噶？ 咪最麻烦就系、是，你本身条桥系太简单，系简单，即系桥简单，你变形咗就咩？你入尾系唔需要咁多时间。嗱，有啲戏咧，例如话你系复仇者咁样，因为咁多个角色，咁多条线。 你系慢慢变灰等啊，慢慢死 啊，唔系你系一定要咁多时间嘅，或者系去 BVS 咁样，大佬你咁 Q 多，你 cut 咗嘢 ，cut 咗完全唔明，讲咗三个钟头版本咧，我好多嘢睇明咗，比较 OK 啲嘅。 反过嚟讲，其实 BVS 系个故事可以更加简单，唔需要搞到件事情咁。 系啦，依样要贪心。 佢长系因为佢将一啲好简单嘅搞到咁复 杂。佢将两条桥摆埋，就系首先就系。佢將超人對蝙蝠俠同埋超人之死兩個劇本擺埋一齊嘅，大佬，梗係太貪心，邊一陣衰貪心？正義聯盟咧，其實咧就冇所謂，呢個 O K 嘅。 正義聯盟冇人理噶，算啦。 正其實唔差噶，即係唔算好，但都唔算差。O、OK, K 可以白話 ，Sam Sam 嗰只嚟嘅。 特別係當你睇完之後，你再睇另一套係乜嘢啊？當時嘅 The Last Jedi 嘅話，正義聯盟真係唔差噶。我翻嚟。 Last Jedi 係我覺得係一個我想算啦，冇一係講一段粗口嘅。总之，双侠咧，除咗佢比即系唔系比较系偏相当长气之外咧，可以嘅，值得入去睇嘅。同埋是我几中意啊呢个咁嘅老粗男主角，因为印象中咧好似难得有呢个咁嘅就咩典型美国乡下土佬嘅男主乡下嗰啲咧，乡下渔夫男主即系 打鱼佬啊，有啲红拨子嗰类咁嘅 feel 噶啦，已经系 打鱼佬啊，啲渔夫嗰种咧 粗犷嘅大 粗犷粗阿叔粗犷大叔做男。 你明唔明？即系大家之前讲起嘅。在荷里活里面之前的海上男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的 Pirate of the Caribbean， 就是 但是他不是 又或者是那些白面靓仔啊， 但 是 他是那些什么，他是完全是一个就是你是那些拯救完世界之后啊做咩啊？跟海边酒吧里面同人劈酒噶啦，饮完酒嘅脱衣啊，唱歌种咁啊。 唔系，其实 Jack Sparrow 都会咁样做，但系佢做嗰啲就系唔咁 man， 其实好娘噶嘛。即系你明明你睇落去，你话佢哋喺海上维生嘅，哦，你睇下佢啲手指几靓几干净咁样，佢连嚿肌肉都冇乜咁样。 但系佢就系典型就系即系典型渔夫咯，即系大海男儿啊， 真系个老 系老啊， 老庆系点样 嘅？好老，呢样嘢我几中意嘅。嗱，饮脱有啲详细再讲，有机会下次讲。补充点？ 因为其实咧现代咧就太流行呢个小鲜肉啦，你一俾一嚿嘅老又唔鲜嘅肉嘅时候咧， 系啦，咁即系DC 男主角咧普遍叫兄贵嚟嘅， 系 嗱补充点，刘请刘讲咗嘅怪兽系列，其实怪兽系第二集咧最大嘅卖点咧，你唔我睇咗就系 唔系专业铺咩 ？Johnny Depp 成死做啊！就特別多嗰個男演員係祖力哦，係最後專攞啊！我唔記得 呢個，我真係唔好清楚，我冇睇呢套嘢。 怪獸，我一陣揾下先。因為嗰一陣就係，哇！你賣 BL 賣得咁盡啊！你依個組合係殺曬嘅喎， 小鮮肉對小鮮肉， 咩小鮮肉？佢做到老鮮肉嚟噶，佢個 唔係相對於 Aquaman 嚟講，任何嘅人都係小鮮肉嚟嘅，包括蝙蝠俠 咁衰。 咁所以 我 不 我揾翻喺边？因为当时我睇见阵容就系、是，哇！大佬，你等下先揾翻个演员表先，唔好意思。 即系而家你系揾呢一个嘅霍华德产地。 系啊，因为我 唔系怪兽与霍华德产地已经系个戏名已经系唔知变成乜嘢啦。OK， 怪兽与格林霍华德之罪系咪？我冇搞错个戏名系嘛？ 系啦系啦，专咯组织咯，同埋将呢啲，我当时即系睇嘅喺戏里面。跟住话，跟住讲佢两个系亲如兄弟咁嘅又兄弟以上嘅关系，开始系，哇罗林姐，你唔使卖 B 人买咁尽啊，同埋祖迪，哇邓不，哇大佬，将呢只成祖迪罗呢个组合杀晒嘅，系父女冇系，我唔敢话，因为我唔系父女，我唔清楚，但系喺我理解里面，呢个组合系冇得死噶，大佬。 就算呢两位咧，就算你唔系话佢哋系啲咩小鲜肉，起码都系美型男嚟嘅，真系 唔系，起码系坚美型嗰只。喂， 系啦， 呢度做大佬，你呢度你卖 BL， 从呢度组合成杀你有净系呢 样。即系你谂下，如果系单片再加埋 Aquaman 嗰种，即系乜嘢啊？成个冲绳咩咩岛嗰啲咁样嘅， 唔系大佬。喂，世界两个超级美型。走埋一齐，跟住两个喺啲几阿而家罗林姐又一早话阿邓咩都系同性恋嘅，咁佢两个关系大家唔使谂咯，大家唉，即系你去到咁尽 咩？即系一个优雅，一个愉悦。 然后佢哋开始佢哋嘅魔杖对决啦。 哇，嗱 ，OK， 你好嘢，掂得罗林姐，你依条依个依依依依依营业 BL 劲，我冇嘢讲啦。呢、这个系唯一套咗就系我最佩服佢呢样嘢咯，你卖得咁出就卖得咁出位，我点解卖唔掂啫你？好啦，咁今日就差唔多噶啦，咁下一个礼拜可能新年度唔知有冇咩新年回顾啦，定可能一下礼拜我就喺日本嘅，可能如果我喺日本仲有精力去应受啊，我会话俾你知蒙面超会做喺日本做一个简单蒙面超人，平时着蒙面超人嘅影评啦。 因为呢个影评一定要做嘅，真系。 好为你去扮蒙面超人。 基本上你唔去啲咩飞田新地嗰啲嘅话，你都会有精力嘅应该。 吓，佢去关东、啊。关 东，今次去特别 care 嘛。好啦，咁下个礼拜我喺日本，如果有识有精力就做啦，冇精力就留翻下个一次去做特大加长篇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系， 拜。